分的日头，红枝枝，一面的小娘，只因依依，牵着闪烁的雪衣。我扮可爱小姑娘，顺着草木去，落泪滴，落泪滴，要挂小友，要返去。笑眯眯，落泪滴，落泪滴，落泪滴，落泪滴，泪呜，泪呜，落泪滴，落泪滴，落泪滴，泪呜，泪呜，落泪滴，落泪滴，落泪滴，落泪滴。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中重要活动，中国文化 IP 及创新设计展是国内首个基于文化 IP 的交流平台，北京首个 IP 授权领域的展览，将于2018年9月21日至25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盛大开幕。